就可以在那个，就是你签定金的时候是、单独送的， 送一个 啊，送一个， 价值698，我们这是泰国原装进口的、啊，不是普通的那个，质量很好的。 嗯，然后如果你还付了全款的话，也就是18000的那个全款， 对。 我们以60平为例吧，299套餐的话 啊，核算下来18000，然后呢就可以选10000块钱的礼品单， 多送你一个乳胶枕，也就俩乳胶枕之外再选10000块钱礼品。 哦，我以为那个698是含在那个10000块钱里面的。哦，不含， 不含， 是再送一个乳胶枕，然后你还可以再选10000块钱的清单。 啊、对对对， 凑一对儿 啊。 然后送我， 很实惠 哦！真的，这个优惠的力度确实比我们之前要大很多。这个是签单的，就是确实有需要的， 有需求的。 再说一下，就是现在大家打进400-665-8848这个电话，先记住啊，待会儿也可以打。但是呢，因为你前30位打，我们会给你一个预约码。 嗯 啊，这前30位是不管你是否签单啊，你是否马上。即将就会有装修的这个需求，只要是在15号，也就是本周六的当天来到我们朝阳店， 对，朝阳店 也就是5号线惠西西街， 对，北口、 北口出来的千鹤家园， 对，1401。 哎，如果大家是去到，只要是15号去到这个店，你有时间去，就赶紧拨打400-665-8848，可以获得一个我忘了这个富硒养生锅是 698， 六百九十八，对对对，获得 质量很好的， 嗯，这个我觉得你只要现在给父母打个电话，应该就知道，他们可能就因为不像我嘛，我可能买一个锅用很长时间，但是我们的父母会非常了解啊，这个养生锅它的养生的点在哪里啊？富硒这个店，我炒完菜以后有什么好处呀什么的，问问爸爸妈妈，然后就知道我们送出的这个价值698元的富硒养生锅到底好不好，值不值当。而且今天是只要拨打电话获得了预约码，且15号周六当天来到我们朝阳店的朋友就都可以获得哦，但是只有30个名额，现在拨打400-665-8848才有机会获得我们的收货码啊，就是获得一个可以去领取的这样一个码。 最主要是到现场呢，这个礼品呢，其实就是我们开业的礼，你给我们捧个人气、啊，这是开业有人气， 喜庆。 嗯，最主要您如果是就是现在或者未来有这种旧房翻新需求的这种，我觉得业主你应该真的来我们店看一下。第一，你了解一下旧房翻新，哎，真的能不能实现48小时完工？ 嗯， 你了解一下我们用的材料是什么，施工的工艺是什么，售后的保障是什么。最主要的，我们那天还有一个说明会，会给你讲一下整个翻新过程当中你应该注意的哪些事项。我觉得对你将来不管你做整装新房装修还是旧房翻新，对你掌握这种翻新知识，你会掌握好多东西。 嗯， 因为我们公司，咱们48块砖做的这个快装。真的是之前没有这些专业的公司在做的。我们这2年多一路走过来，我们完善了好多关于旧房翻新，在之前别人想象很难做到的事情，实际我们都已经解决掉了。 嗯，而且我们现在已经解决的这些问题，包含了哪些方面，以及刚才说到的299一平米的全屋翻新的套餐包含哪些内容，在半点之后，记住了，10:30我们就会回来继续乐享生活下半时段的节目，400-665-8848，快打电话。 下面进入汾酒文化时间。工匠汾酒系列之十，酿酒篇，玩的就是温度。到达杏花村的时候，天刚刚下了一场雨，气温降低了不少，我被寒风裹挟着进入到酿酒车间，一副火热的劳动场景映入了眼帘，瞬间觉得不再那么冷。接待我的任师傅正蹲在地缸旁边盖保温被，我走上前去问道：“任师傅，您这是在做什么呀？”“不好意思，没在外面等你。”任师傅转过头来跟我点点头。气温突然下降了，我得赶紧给地缸保温，不能让冷风吹进去。我眼前不由一亮，上来就是重头戏呀，这属于温度掌控吧？我迫不及待地问。嗯，算是，但也不全是。 任师傅压好最后一个区域的保温杯，站了起来。任师傅开始巡视地缸，并示意我跟上。温度掌控是一门学问，大多数情况下靠的是从多年经验与揣摩中得出的一种感觉。任师傅边走边继续讲解，汾酒的温度控制和微生物的生长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微生物有生长、平衡和衰落的周期，我们进行温度控制，就是要延长有益微生物的生长周期和平衡周期，使衰落周期的下降过程尽可能的缓慢。这都是在看不见的情况下，需要通过多年揣摩、总结，考虑各种客观条件的变化以及诸多因素的影响，再结合自己的感觉才能做到。那操作起来岂不是很复杂？确实有点复杂。任师傅点点头。我们实行的是倒推式管控，根据微生物生长释放的热量来进行倒推，结合当前的气候、节气，给他们一个合适的生长繁殖的温度。这样一来，我们便可以判定入缸后四天、七天、十五天的品温应该达到多少，检查时便有据可循。他拿现代流水作业造杯子来对比清香汾酒酿酒过程中的生态性、复杂性和不可复制性。他解释说，只要有一个标准参数，就能在流水线上复制出千千万万个杯子。但酿酒行业不行，每一个细节都要考虑温度的变化。但地缸发酵总体上要符合前缓、中挺、后缓落的要求。这个控制过程和微生物的生长规律是一致的，即通过前置控制制造出最适合汾酒酿造微生物生长的环境，尽可能地维持其平衡期的跨度，抑制杂菌的生长。前置控制难点在于，在入温之前要考虑到所有的情况，因为酿酒师傅不知道未来的气温变化如何，只能根据节气进行预判，基本上就是凭经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判定方法，有的是靠闻味儿，有的是靠手感，有的是靠眼力。任师傅边讲解边巡视，看到地缸上的保温杯都压紧之后，舒了一口气，走到窗户边上，伸手在关闭的窗户缝隙处感受了一下，才完全放下心来。对于他的这一习惯性动作，他解释说，发酵温度能够决定酒质，必须进行严格的管控，而这个温度是由气温、地温和室温决定的，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三温定一温。 论装修过程中品质和价钱怎么平衡？ 打4006068866找。 别跟我说找全包员，能不能有点新的推荐？ 这个真不能，人家915品质整装节，材质配置品质全面提升。 不就是999每平米，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全都含了吗？ 现在是北美进口项目家具，芝华士功能沙发，纳米净水智能卫浴，空调冰箱洗衣机燃气灶油烟机。 4006068866是不是不加价？是不是 4006068866？记得赶在15号前抢订啊！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就这个 feel 倍儿爽。 怎么爽？ 全包圆一站式整装产品，提标成北美进口白橡木家具，五重滤芯纳米净水机，芝华士功能沙发，还不加价， 爽不爽？就这个 feel 倍儿棒。 怎么棒？ 多款实木家具样板间，风格不重样，灯和窗帘全齐，还配三开门冰箱、滚筒洗衣机，还要多棒？ 行了，该说电话了。 4006068866，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别睡啦，没见过装个修像你这么轻松的。 哎呀，不是有全包圆了吗？操什么心、 啊、这么多风格怎么选啊？ 都好都好，不会选就选那更贵的进口白橡木家具，现在不也999一平米都下来了吗？ 那咱升级至花式功能沙发不？ 放得下就升，反正不多掏钱。别问我了，打4006068866问明白人去啊，乖媳妇儿。 4006068866，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我国27岁的安徽选手徐海峰，他以566万的成绩，一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三副苦薯片儿，三次晒毛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喇叭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脸上顶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儿，周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中秋谢礼就送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 等等，金什么尊？ 金世尊，世界的世，尊贵的尊。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谢礼。5288-6111，5288-61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本节目由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特约播出。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5288-6111。本节目由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特约播出。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下半段的一开始还是要提示一下大家，今天呢我们来自于48快装的薄信利薄总给我们带来了很超值的福利。如果大家上半段没有听到，现在赶紧拨打4006658848。我们的48快装在本周六的时候会开启我们北京的第3家门店了。三店同庆的开业礼是什么呢？就是现在打进电话的前30位获得我们取货码的朋友，当天也就是15号周六的当天，只要你在上午9点到下午6点之间来到我们的开业门店，待会儿告诉大家地址，拨打电话也会知道地址的，来到这个门店就可以获得一个价值698元的富硒养生锅啊，就是那炒锅啊，很多。会不会有年轻人跟我一样不知道富硒养生锅是什么？ 反正中老年肯定都知道。 对对对，回家问问爸妈，现在打电话问问爸妈或者百度一下就知道了啊。它就是一个炒锅的形状，但是因为、 就是、锅 啊，但是它是用，就它的材质非常的独特，所以呢就可以起到一些养生的效果啊。至于这个原理是什么啊，网络会告诉你的。价值698元的这个价格呢，也不是我们胡诌出来的，大家也可以去某宝 啊或者是一些购物类的节目里面去知道啊。这个锅的价值就是698元，只要打进电话当天到场都会获得，不需要签单啊，不需要签单啊。698元的富硒养生锅，4006658848，赶紧打电话，因为只有30个名额。说完了这个零门槛的一个到店礼之后呢， 人气礼 啊，对，人气礼啊，因为我们真的是开业嘛，大家也知道，还是要人气旺，然后喜庆一点啊，这样子中国人就讲个寓意。 对， 在开业当天，也就是本周六的时候，如果大家来到我们的这个千鹤家园店， 对，就是

是的。 哎，我们先学习一下，了解一下，以后我有旧房翻新的需求，装修的需求的时候，我就不至于被懵了，因为装修的坑很多。 对， 我们怎么绕过这些坑很重要。所以呢，欢迎大家在本周六的时候啊，坐地铁五号线，在惠新西街北口，是吧？ 对， 出来之后的千鹤家园1401，找到我们48快装来了解一下。同时，如果恰巧你们家最近也有翻新的这个打算，因为九十月份这个天儿真的很好，很适合了。 对，一年翻新的最好的季节，90月份。 想要 在供暖之前，你把这个房子装好了， 然后在有暖气的新房里面啊，过一个很愉快的冬天啊。有这个需求，正好有这个需求，可以拨打400-665-8848。再提示大家一下，今天大家赶紧打这个电话，前3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可以获得一个价值698元的富硒养生锅，这个是只要打电话且当天到店了就会送给你的一个到店礼，也是我们的开业的一个人气礼。 对的。 如果呢你去了解完了以后觉得还不错，有签单，那么我们还有多重的签单礼。 对，签定金会2000抵4000，只省2000。完了，同时签定金还会送你一个价值698乳胶枕头，泰国原装进口的。这是定金。那如果说你就定了，我就想9月份10月份赶紧装，那你就交全款啊，交个套餐全款，我们会额外再送你10000块钱的礼品。同时多送你一个枕头啊，这个就实际就算下来，真的你可以比一下，比你街边找的施工的小施工工长都 要便宜， 划算。 要划算。 而且最主要的，你实际旧房翻新在我看来一点都不复杂，你只要选对公司啊，找对企业啊，那这样的话你就会很省心。所以我们倡导一种消费理念，就是旧房翻新就跟换一件衣服一样那么简单。这是我们未来的一个消费理念。那我们48的工程理念就是发扬工匠精神，打造良心工程。这也是我们正对我们工程施工方面的的一个目标要求。 周六呢大家在现场也是可以听到，除了我们的工作人员给大家讲，还可以听到我们以前我们施工过的业主，我们的老朋友们来跟大家讲一讲，说现在住的怎么样啊，当时您装了几天呀，是不是6个工作日还是7个工作日就完工了呀，有没有搬家，包括后续的空气检测啊，甲醛的含量怎么样？ 对 啊，给我们处理完了以后是个什么样的情况？我觉得这些呢，我们作为子女也很需要替我们的父母了解一下。周末有时间就带他们去了解一下吧，在五号线啊，坐到惠新西街北口千鹤家园就到了。但是呢，我感觉啊，如果说又打进了电话前30位，然后又定金又付了全款的话，真的这些礼品很难拿回家，可能需要动用一家子人来拿。 没事，这个如果是真的定了，我们将来可以让我们的翻新工量房的时候帮你带过去。那不能 左手一个枕，右手一个枕，后面背上还背个锅。这个这周末过得有点愉快了。大家记住这个电话。今天呢，因为我们节目时长有限，包括说299套餐包含了什么，全屋翻新能翻新到什么程度。博总也说了，我们现场还有一些 VR 的图片可以给到大家来看。 我们这次呢主要有2个优惠套餐啊，我建议有翻新的你就照着这个啊。如果是你就做墙面和顶面啊，厨卫的吊顶，那我建议你选择299块钱每平米，我们是按你的房本的建筑面积收费。还有一款套餐是价值49800的全屋翻新套餐，我们这次是只卖29800啊，你就照着这2个套餐去找工作人员咨询。 对，400-665-8848，打电话，详细的情况，能够获得哪些礼品和优惠，都可以咨询400-665-8848。稍后播出的是好歌会说话，明天再见喽。 本节目由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特约播出。 近日，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那么市场行情究竟如何呢？今天节目中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喜酒一级佳酿营销副总监胡总来具体了解一下。胡总您好。